啊。可是这两个礼拜呢，我遇到一些事情，心里头有一些感触啊，就想说我来先赠送课好了。那结果我昨天礼拜六班来的人很少啊，然后我就说我们今天先不要上正课，然后呢来上赠送课的时候啊，楼下下面有为数不少的同学露出惊喜焦急的表情，就我们的正课真的已经难听到这个程度了，是吗？就是让我回去会慎重的反省一下啊。那关于这个你一路吧啊，关于这个赠送课的内容啊，有一些对于这个从中医基础班听过来的同学来讲的话，赠送课有一部分的内容大概你们都已经听过很大一部分了，所以比较无聊一点。但是我也想说，我们这班的同学很多也有一些是不是基础班过来的，有一些事情想再提一提。那这个赠送课呢，我昨天原来只是想说赠送课就送一次啊，就一次一次，结果昨天呢上一上发现只上完一半，所以下礼拜继续赠送课啊，大概是这样子。那这次赠送课的内容呢，上次同学跟我讲说要不要教药膳啊，那其实我原本也是想说教药膳或者是教治鼻子过敏，不过我最近我觉得跟一些人的互动，我觉得要又再一次挑起了一个话题，就是汉方减肥，就是到底这个用中药减肥啊，要怎么样减才比较不伤身？但我觉得各位同学啊，其实说真的，留在这个班，我也觉得是，在我来讲会觉得是蛮难得的，因为其实就一本这么这《伤寒论》这样，大家就这样慢慢的啊、哦、留了这么久，我觉得也是看起来好像对中医都已经有一个很稳定的兴趣了。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比较适合讲我心目中的汉方减肥的这个话题，因为呢，现在市面上面呢，号称能够减肥的那个所谓的营养食品或者是什么类似什么减肥茶之类的东西其实很多啊、哦、可是呢，我在看他们那些组方的时候，会觉得他们好像都比较偏向于什么，好像让你不要吸收到油啊，或者把什么东西排掉啊之类的方法。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格来讲，这样子好像比较有一些邪道的感觉吧。因为如果要减肥，我觉得最终目标是你减肥以后你可以活得更健康。那如果用了一些方法，你虽然瘦下来，可是身体变得更虚弱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可是如果要用让身体变得更健康的方法来减肥的话，其实吃药的时间就会比较漫长。你如果就算吃什么，因为有一些比较不健康的药啊，你要减肥是很快的，比如说什么麻黄汤加苍竹啊，如果你够肥的话，吃一次就瘦一公斤啊，但是那个并不能称之为健康。那如果要用比较健康的方法，就是补强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的机能啊，就是用补药的方法，等到我们这些机能都恢复到很好了，然后自然会瘦下去，我觉得这是比较王道的。但是这个王道的方法就意味着各位同学得到的这些方法以后，可能不能够拿去做生意卖钱，因为人家可能会吃一两个月就要跟你要求疗效，可是这些方法都不一定是一两个月以内可以见效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想也只能够留给我们所谓跟中医比较感情可以维持比较久的一些行内人啊来使用。那行外人的话，就只好请他们去购买那些速效的啊比较霸道的产品。那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话题。不过呢，这次的赠送课我想要先谈的话题呢，是这个关于这个中医里面的这个情志跟 情志导致的疾病的这个话题。这个话题之所以会这么开始啊，想要跟同学再次谈，其实是我这两个礼拜放假，我去一趟美国啊，然后呢去有一个礼拜我住在朋友家里面。那我朋友他也是对中医有兴趣的，他那边也有一起学中医啊开这个读书会的朋友们，那他也是很不顾隐私的让我看一看他们的朋友的讨论版，他们之间谈到说某某人生病啦啊，要开什么药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问诊啦，怎么问啊，他们然后又怎样怎样，然后再看他们这个谈论这个病啊，但那个病并不是一个好医的病，我也不觉得他们有什么做错或做什么对的事情，不是在批判他们的医术，而是在他的这个问诊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看到他那个就是他们那里面是某人的朋友得什么病，然后他就去问诊嘛，问诊以后泼上来，然后就说请各位师兄师姐什么多多指教之类的啊。那当他提到那个人的状况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句话我觉得颇为扎眼，就是他说他上面写了一句，就是此人呢是无情志问题啊，就是他的这个他的身体的这个状况呢是不关系到情志的。那他们，我就在想啊，一般的学中医的人这样子很轻松的就说这个人没有情志问题，到底啊我们说一个人没有情志问题的这个筛选标准在哪里啊？那我想一般学中医的人最基本也会知道什么什么大喜伤心啦，什么大恐伤肾啦，大怒伤肝啦，这些都会知道，对不对？那也就是那大悲伤肺，对不对？大思伤脾。那当一个人他现在没有大喜大恐大怒的时候，那他就说这个人没有情志问题，所以他的这个疾病就可以不要考虑这个心理的因素了。那我看到一般的这种学中医的这种问诊的时候，这样子看待情志的时候呢，我是感觉到好像太松了。就是情志啊，在《黄帝内经》里面讲的是很单纯的东西，可是它可以展现的方法是非常多的，所以我想要重新跟同学定义一下，所谓伤肝啊伤肾啊啊这样的情感或者是心理的运作到底是怎么样的。当然这个是跟中医基础的课有一部分是重叠到了啊，只是我这次会比较想要谈到它是哪一些疾病跟哪些情志的这个互动关系这样子。那我想我们如果来说一说我们现在台湾人的现状的话，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台湾人是全地球肾最差的一个岛嘛，是不是？就是洗肾率最高啊，那可见得我们台湾人都是活在一个很伤肾的情况之中了。那为什么我们这么伤肾呢？像这些东西其实在我的观察里面会觉得有很大的情志问题存在于其中。那其次台湾人肾第一烂，那什么第二烂啊？肝第二烂啊。那我们来想想看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伤肝呢啊？当然我们的农药用的是很猛啦啊，这个是毫不讳言的。那我从前我的表妹啊，她是吃素的，她在美国呢可能一天睡六七个小时就睡饱了。那结果她有一次来台湾啊，这个好像他们是来台湾学习中文还怎么样吧，待两个月在这边吃台湾的素菜。那在台湾的期间呢都要每天睡八九个小时才睡得饱，就是我们的素菜里面含的农药可能还是太高了。那我在台湾呢其实我都已经很少吃素菜了啊，可是我在台湾呢也是睡觉要睡八个小时以上才觉得差不多，可是我到美国的期间每天睡五六个小时就很够了。所以这个我们的食物带给我们的身体压力还是蛮大的啊。那这类的事情当然就是硬体的事情，那我们就知道然后食物要挑好一点的吃啊，这是可以解决的。那 或者是说比如说现在有些人的癌症啦啊，它是因为一些药物造成的啊，或者是一些不适当的西药或者营养补充品，或者是有毒的东西，农药致癌物质，那这些我想我们都不否定它，所以我不会很强烈的说我们得到一个重大的疾病它的因素是只有情志啊，我不敢说的这么绝对，但是在诸多的因素里面，我想情志也是一个我们不要忽略它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导致疾病的条件之一。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造成我们人类的疾病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啊，这个情志，用一种很笼统而粗略的方法带过的话，有的时候啊，现在可能我们大家医术都在初学阶段，所以感觉还 OK， 因为像我们治伤寒论治感学伤寒论治感冒，其实没有什么情志不情志的嘛，对不对？就脾气坏的人跟脾气好的人得桂枝汤症，那都是桂枝汤嘛，这个好像不太需要考虑到情志的问题。可是如果有一天治到杂病了，治到一些慢性的疾病了，那情志的问题就会占到一个非常主导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有一些病，如果那个人的个性就是那个样子的话，恐怕用药啊没有办法帮到太多。所以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跟疾病有相关性的这个因素，所以要加以考虑。那有一些因素是我也不在行，也不知道怎么考虑了，比如说你们家风水不好啦，今年流年不利啦，甚至还有人去给什么有神通的人看，说你前辈子造了孽，所以你这辈子才得绝症啊，这我都没办法考虑了啊。但是至少这个清清楚楚在影响我们身体的这个情志啊，我们还是要正面的来看待它，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那就像是我们讲说这个五脏的这个说我们的身体现在比较让人觉得最恐怖的这种慢性疾病，比如说包括癌症，对不对？那癌症是不是跟情志有关系呢？我想我不敢讲到绝对，但是蛮能够看到一些特质的，所以像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要跟同学讲一下。就像是我们说大悲伤肺，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一个常常在哀伤落泪的人就会比较容易得肺癌呢？这我们也不太确定，对不对？那关于肺癌，因为我爸爸是做西医的啊，所以关于肺癌，我觉得有一些比较奇妙的事情可以跟同学说一下。就是很多同学都看我下课在跑到外面去抽香烟嘛，对不对？所以好像我这个人是这种在这方面是很糟糕的，很不养生的。可是我跟你讲一下我这个事情的基盘好了啊，就是我会有这样的行为背后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嘛，对不对？就是为什么这个人教中医到现在还是这样子，一天抽两包黄色长寿烟的这种情况，这很恐怖啊，一般人听起来觉得说这人是要死了。那我就想说像我们小的时候啊，在我小时候三四岁的时候，就是民国65年之前吧，那个时候很多人家桌上都是放着一个烟灰缸的，同学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印象。那因为客人来要抽烟嘛，对不对？要给客人方便，就是那个时代呢，客人来抽烟，主人也让客人抽烟，那个时候是一个太平盛世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反应的。那后来有一天呢，台湾有人开始接到一些国外的猜测跟讯息，于是就有西医开始说抽烟会导致肺癌，然后那时候台湾就紧急成立一个什么逃生阳防癌基金会，然后就开始努力推广啊，抽烟会致癌，大家要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不要抽烟。那结果呢，就在那2年之中，台湾西医界鼓吹抽烟会得肺癌的那些西医啊，全部都得肺癌死掉了。啊，这是因为我爸爸是西医界的，我跟他讲这件事情，问他有没有这事，他说有啊有啊，就是那某某某某某某，我都认得啊，有有有，就是。所以，为什么一旦开始倡导抽烟会得肺癌，然后那倡导者就先死一排，然后接下来的10年之中啊，不抽烟而得肺癌的人呢，暴增了8倍。 然后就不得不再掰出一个理论叫做二手烟，就是我吸进去的烟我吐出来的时候比吸进去的时候更毒，就是听起来不是很荒谬啊。那所以像如果你用这种具观的环境的来观察这个肺癌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好像跟真的跟情志有关呢。就是你用某一种方法去看待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忽然之间这件东西就变成大毒之药了，就是就会有这样子的让人想到说，哎，这件事情本身就会让人觉得现在这么多人的肺癌搞不好有很大一部分是一个心理上面的暗示导致的身体的疾病。那像肺癌这件事情，甚至它不需要你去动什么大喜大悲大怒，哎，它只是你相信一件事或者不相信一件事就可以把人搞成这个样子，弄到现在肺癌多到不可收拾。那所以我想这个人的心理跟身体的这些很微妙的影响哦，我们还是要正面的来面对它比较好。那我们说呀，肝这个最伤肝，我们说一般我们认为的这个伤肝的情绪是愤怒，对不对？那我们肝脏里面藏的是什么呢？是藏魂啊。那我想我们干脆把五脏都列出来看一下好了啊。这个肝、心、脾、肺、肾啊，以属性来讲就是木、火、土、金、水嘛啊。那肝，我们说五脏跟六腑不一样的地方是五脏藏精，五脏藏神啊，这两个东西是五脏有而六腑没有的东西。那肝里面藏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能量呢？肝里面藏的东西我们称之为魂。那心里面藏的是神，脾里面藏的是意，肺里面藏的是魄，肾里面藏的是志啊，就是人类有五种精神能量是共鸣着这五个脏的。然后呢有五种情志呢是会伤害这五个脏的，像伤肝的我们说是怒，对不对？那伤心的是喜，那伤脾的是思，那伤肺的是悲，伤肾的是恐啊。那像同学啊，我不晓得你们看到这样子的这种五行对应啊，跟五种情志的对应，会不会感觉到蛮不能信赖的？因为我并不想当一个好像宣导什么教义一样的，希望大家要相信中医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同学听到，如果同学看到像这样子说想事情会伤脾，或者听到说高兴会伤心，你们真的觉得有这种事吗？会不会有时候会觉得好像不太有感觉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呢，如果就说这个肝啊，伤肝的这个这种情志呢是怒，其实这怒可以说只是一个代表词。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肝里面的能量状态，就是这个魂啊是什么东西的话，其实除了怒之外，我觉得伤肝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啊。那就是稍微要帮这些东西做一个分类。那比如说大怒伤肝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面是非常非常好检测的。就是如果你生气，就是真的很气这样子一次，你大概马上就会把得出来啊，在一个小时之内吧，你的肝脉，如果你皮肤，这是皮肤底下这个肝脉的跳动原来是这样，当你生气过一次以后，这肝脉就会变成这样尖尖的，就你会把得到你的肝脉有一个凸出来尖尖的点。所以那这个尖尖的浮脉的话，就是这个脏在上火了，对不对？就是它在发炎了。所以如果你生气一次的话，大概就把得到这个肝脉变得尖尖的，然后这个尖尖的肝脉可能要 可能要花这个四五天到一个礼拜才会慢慢慢慢平复到原来的状况。所以我们学，如果是学把脉的话，有的时候帮人家把脉就会说啊、哦，你两天前生气了，对不对？那对方就会觉得哇，好像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其实这个当你自己气过一次把过一次抓得到那个调性的时候，你大概会知道他那个尖尖的但是不很尖的状态应该是两天前是尖到最高点然后开始往下掉，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标准一旦你把到过以后会非常的好抓。那这样子的一种浮尖尖的这个肝上火的脉，如果你要吃什么疏肝啦，然后消炎的这些药，比如说吃一个加味逍遥散好了，可能也要吃好几天啊，这个脉才会恢复到原来没有上火的状态。那你就会，其实当你学了中医之后，你就会觉得说人真的不能生气耶，因为生气一次就要耗损五天份的加味逍遥散。那这样子你会觉得说真的哦，这种情志是很让身体受伤的，因为肝上火就会让肝短命嘛，哦，就是越烧越短命哦，五脏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大家可以体验得到的啊，就是生气以后会有这样的状态。那我再问各位同学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是大怒之后大吼大叫发脾气，跟你大怒的时候你是脸色铁青闷在那边不表现出来生闷气的，哪一个比较伤？生闷气。大家怎么都那么清楚啊？哦，你们自己都有生闷气的经验是吧？就生闷气之后就会变成好像记恨对方记恨很久，对不对？就那个感觉是更不舒服的啊。所以如果我们随便来把它数值化，我说的随便就是我这其实没有任何科学的数值可以讲。如果发脾气的怒，如果发怒啊伤肝的程度是五的话，或许这个生闷气的这个记恨呢，它伤肝的程度是十好了啊。我是随便写的啊，根本没有真正的数字存在的。那只是我也听过一个故事啊，就像有一个人他好像是肺得什么病啊，然后练气功，然后他因为是跟那些另类疗法的人有认识，所以他们就常常帮他的肺拍一个那个什么能量照相啊，看到肺里面的光点一天比一天多啊，就是练气功这人的能量越来越好了。然后可是有一天拍他的肺忽然都黑掉了，再也没有光点了。那原来那个人昨天跟他太太吵了一架啊，所以一身功力尽废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情志的调养其实是很优先很优先的事情，不然的话你就算是练什么功夫又有什么用，对不对？一气之下就走火入魔了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志的状况啊，我们姑且这样子说。那肝如果它的这个情志，我们中国人的《黄帝内经》呢，是以怒这个东西当做一个代表，那的话，那到底它本身的能量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性，乃至于它会产生发怒这个事情呢？首先啊，一个人会发怒，一定是代表他对这个世界是有要求的，对不对？他希望这个世界要合他的意，而这个世界又不合他的意，他才会发怒嘛，对不对？所以肝的这个能量本身呢，它有带有一种好像是属于控制的调调啊，就是人想要控制外在的事物的这个控制欲本身就有在这个肝的能量的这个调性里面。那肝的这个能量的调性，如果我们用五行来说的话，那五行里面这个风气是什么样一种气啊？清代的陶荣川就说，风气这个东西是水跟火两种元素呢交融之气。怎么讲呢？就是中国人说这个尚书说这个木是什么东西，就写木曰曲直。那如果我们中国人说五行神，这个木神是什么东西啊？是勾芒。那曲直跟勾芒的意思，同学有没有发现在这个非常不同的典籍里面他们所说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曲跟勾都是弯弯的线，对不对？芒跟直都是直线，也就是这个风木之气呢，它本身是一个直线跟曲线的排列组合。所以在大自然之中，如果要选一个象征物来代表它的话，那就好像是 一个植物，它的刚发出来的苗是直线的，对不对？可是长出来的叶子就变成弯弯的吧。所以象征物来讲是这个样子，也就是它本来这个能量的状态，可能中国人他所要掌握的那个东西是一个比较形而上的一种有点像数学的东西，可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啊，没有办法用什么电脑的什么程式来画给你看，所以他就只能够找大自然中有的象征物来呈现他的说的这个曲直或者是勾芒的状态。像唐荣川就说，比如说我们的空气的对流，如果底下有热空气，上面有冷空气，要形成一个像台风的东西的时候，这个热空气就会从冷空气里面找一个地方钻上去，对不对？那钻上去的时候就有芒的现象，然后呢这空气被挑动了，产生这样卷卷卷，那就勾的现象就出来了。或者说是热气团跟冷气团遇到了，这里面一定会有对流，对流也会产生很多这种卷卷的样子，然后这个卷卷的样子呢，它又会好像是会大圈圈旁边又会带出更多的小圈圈啊，所以大圈生小圈，好像是同一个调性的东西呢，它就不断的复制它自己，不断的向那边蔓延。那这个复制自己而蔓延的这种状态，跟树木的根也很像啊，是不是？所以就是中国人他大概会选取到这样的象征物。那如果你要说地球为什么会有风，那可能是因为地球面对着太阳在自转又在公转，对不对？那你要说星球为什么有这些转动，其实星球，我们宇宙中的星球呢，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是大宇宙中本来是说动辄恒动嘛，如果有一个星球在走的时候，它应该是走直线的，对不对？可是星球与星球之间又有万有引力啊，是不是？就是彼此之间会相吸，所以它就会到最后就是星球绕着星球转了。所以这个直线的这个运动的力量呢，比较归类于中国人说的火的能量，那相吸的能量比较归类于水的能量，所以我们就会比较说这个木这个元素啊，或者说风这个元素，它是介于水火之间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中国人就是说水生木，木生火，对不对？那如果要找一个象征物的话，就像是植物它吸水，然后行光合作用，然后长成大树，然后就可以点火把它烧掉，对不对？就是木它就是一个从水然后转化成火的一个中间的状态啊，就是大概这样选择这个象征物。不过虽然这个象征物的选择不能说很科学，只能说是很文学的，但是这个象征物其实还是蛮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木的特质是，就是你如果不把它用一个花盆或者什么围墙围起来，它就会一直乱长，对不对？所以它这种蔓延的个性，那我们就讲到说，你要克制一个木的话，你必须给它一个分位，让它不要捞过界。那如果一个人的木之气不受克制啊，然后捞过界的话，那我们就会说这个人很三八，对不对？三或者八都是风木之数啊，就是三是木的生数，八是木的成数啊。那什么叫三八呢？就对自己的老公也笑得很甜，对别人的老公也笑得很甜啊，自己家的八卦要听，别人家八卦也要去打听，这就叫三八，对他的分位的感觉已经消失了。那你说三八有多伤肝？那其实很不伤了啊，这已经是非常微不足道的。那但是呢，从这样的一种这样的形状，一种不断复制他自己的一种能量的状态，这种走法，其实这个人类的这个木之气，或者说肝藏的这个魂啊，就带有这样的调性。它的调性呢，就好像是好像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心里面的有一个愿景或者一个梦想，我们要把它做出一个成果，就是我们在想象的世界，在我们的思考的世界有一个什么东西，我们要在这个物质的世界把它做出一个具体的成果，把这个梦想具象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的风木之气在运作的。也就是说，说复制也对，就是要在现实的物质世界里面复制出我们的心灵的思考的世界里面设计的那个东西，所以做出一些什么成果啊，这个复制是这个调性是存在的。那另外就是他的控制的这一面，就是我是家里面的爸爸，那我就希望我的小孩子想法看法都要跟我一样， 那这种也是一种疯木之气的运作啊，就是向外面控制，想要再复制出一个你自己啊，希望别人相信你啊。像我们学中医，昨天就有同学进教室就跟我讲说，哎，老师啊，果然学中医不能要求别人相信啊。他这样子讲，其实就是因为他可能在家里面希望他家人相信，对不对？可是复制失败啊，遭到反弹啊，我们的观念不容易复制到别人头脑里面的。那就是它的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调性。那我们说肝藏魂啊，肺藏魄。那这个魂跟魄呢，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定义上面是非常的混乱的，因为魂魄这两个字不是中医独有的字，那什么玄学或者道家什么神怪故事都有魂魄，对不对？所以定义的乱七八糟的，什么死了以后呢，青阳升上天叫做魂呢，然后呢阴气掉到地下叫做魄，就讲的天花乱坠的，所以变成魂魄这两个字会变得不容易定义。但是呢，在所有这些混乱的魂魄的定义之中啊，彼此矛盾的观点我们都暂时删除掉的话，其实到最后最后大概最大公约数的正确呢，魂魄是这样定义的，就是一个人的精神能量，如果你把它用在丢出来用在你身体之外的精神能量叫做魂。就是比如说我上班我花力气在工作上，这个花力气去做工作这个事情的能量叫做魂。那如果你不丢出去，留在身体里面，然后把它结晶起来啊，那现在电脑的那个术语叫压缩过，对不对？把它收在身体里面，然后等到你死了之后再用的叫做魄啊，大概是这样的。就留在身体里面不动用它的能量叫做魄，发出去用的能量叫做魂。那刚刚讲的这个人体的风木之气呢，其实就是人体的这个。